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是周二了哈，距离咱们2018年还有26天了 哦， 马上过新年了， 太好了， 有新衣服穿了， 那长大了。 哎呀，来看看今天天气，白天晴，偏南风2-3级，近4级，最高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20%，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是-4度，相对湿度60%，尾号限行2和7。 我真的觉得小时候可盼着就是自己大一岁了， 嗯， 觉得又能长得高一点， 对， 而且又能提更多的要求， 没错， 是吧？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我是什么时候能长大才好啊？ 嗯， 是不是？虽然我是跟圆圆一块做节目的时候说的吧，基本上啊，就是在你几岁的时候，盼望，如果有一天我成年了，该怎么样，该多好， 就可以上大学了。 到成年之后，哎呀，现在还是稍小一点，如果参加工作20多岁就太好了。 哦， 等到一到30之后，就能不能再回到20多岁，别再往后过了。嗯， 你不知道现在刚毕业没两年吗？ 刚毕业一年啊，一年。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 嗯，跟小时候有关系？ 没有 关系啊。 我们要聊一聊这个爱好。 哎，说说自己的爱好，说有爱好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哈？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聊聊自己的爱好。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吧。 哎， 来看看重庆的悬空栈道公园开放了70米的高落差。近日呢，重庆市以悬空栈桥为主的下萧家湾的公园呢是正式开放。那公园最大的特点就是健身步道很大一部分，采取了悬空架设的栈道桥。 嗯， 那么在重庆呢是尚属首例。那整个步道的栈桥呢是长466米，梯步长1689米。 哎， 那健身步道的上下高度落差大概是70米，吸引了市民休闲游玩健身。网友说这个很重庆。 嗯， 那确实是重庆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哈。 对对对对， 我们已经领教过停车场， 没错，还有那个蜿蜒的道路。 哦， 啊，蜿蜒道路，而且是七彩斑斓的，对吧？重庆现在已经成为形容词了。网友说这很重庆嘛，对吧？ 对， 其实很多公园现在就是，尤其是山区为主的公园，都在建设这种登山步道。同样，这个有这种这个叫什么玻璃栈道嘛？ 嗯， 啊，而且现在栈道跟以前还不太一样。 嗯， 最早的时候，你比如说一直登到山顶， 嗯， 上面有大的这个圆盘形的，或者一条长长的这个桥， 嗯， 或者是这个围绕这个山脊来修的都有。那现在呢？你看人家是这个等于您在往山上爬的过程当中啊，一路上时时刻刻没准给您惊喜， 比如说在您刚上山的时候，哎，这儿一玻璃栈道了，您可以通过这儿先感受一下，而且先自己尝试一下害怕不害怕，有没有什么恐高症啊，是不是？ 对， 还有这些过这个身材过于这个壮硕的人，是不是害怕呀？尝试一下，然后再往上继续走，是吧？慢慢的有这种一个过渡啊。再来看看那些将改变我们生活的黑科技来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未来某天啊，您已经习惯了这个刷脸买买买，这个送快递的可能不再是这些小哥，而是一台精致的小车啊。拼车时的软件呢，也会告诉您哪儿等车最划算。当你这个需要证明身份的时候，只要是可能只是这个不用带卡了，带上脸就可以了。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远，来到这个乌镇来提前感受一下未来的炫酷生活。 其实我觉得，就算朋友们要工作嘛，去不了乌镇，也可以上网看一看。 对， 在乌镇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视频，我觉得有一些科技还真是让我们觉得挺震撼的。 没错、 哦、 啊，你比如说刚才他说这个拼车的时候，软件告诉你哪儿最划算。 嗯， 你看这两天我还真发现了，有的时候你看你用某些这软件这个叫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什么站点拼车这么一个模式了、 啊、 对吧、 嗯、 新的模式出现了，这样呢给这个乘客们又省了一部分钱，那司机呢多拉几个人，同时呢哎这一趟车啊人更多了，环保了，同时他这腰包里也鼓起来了。 嗯 啊， 继续来看看看这个特别有性格的九零后们。 嗯， 这个近日呢，河南新乡东大街的十多家饭馆突然间加入了横幅大战中。据了解呢，这条街因为斗横幅人气飙升了。 嗯， 其实这种情况啊，第一个挂横幅的这个饭店老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挂，反正他就挂了一个横幅。就比如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挂一个横幅，他就挂出来了。 嗯， 结果就后面的所有的饭店都跟着他挂横幅，就内容比如说有不知道为什么坚决不掉队，还有就是我是他们的哥， 哎， 还有包括什么就是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就是因为这些横幅，然后这条街人气飙升，有好多朋友都是慕名去吃饭。 你看多好，自己都不知道为自己为什么火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要挂一横幅。 嗯， 不，关键人家挂这横幅跟自己饭馆也没什么关系。 对，就是忽然一时兴起，就现在年轻人就很大胆。 哎、 嗯， 对对对对对，想起一出是一出了，可能啊，没想到火了啊。 是。 再来看看那个，有时候想起一出是一出可以，有些时候做事儿还真得好好思考一下。来看看这个父母哈，被骗了啊！母亲呢是六次投资被骗去了80万元，父亲又再次的陷入保健品骗局。多年来呢，陈杰的父母也是双双的陷入了各种忽悠的圈套，他呢就愤而创立了一家防老年人上当受骗的公司，义务帮助老年人做咨询和代理投诉服务啊。他说了，先帮一个算一个吧，以此呢让老年人多一丝清醒，让儿女多一些陪伴。质检部门呢和社区都表示非常支持。 嗯，也是挺有心的一位年轻人。 对，啊， 来看看，这是防止父母被骗的。再来看看这位老大爷吧。 哎， 他被称为老戏骨了，现在。 嗯， 那么江西南昌的某个路段，一位老大爷上演了戏精式的碰瓷儿。看到这个汽车行驶而来之后呢，他就往后边退，然后故意倒在车下假装受伤，然后还装作耳聋起不来，不料呢全程是被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了。交警呢也是判定非交通事故。 嗯， 然后说这可以说是一位老戏骨的老大爷。 这么个戏骨啊，这实在是不太光荣哈，不太让人称赞。但是我觉得首先现在开车的时候，咱们第一个自己开车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对吧？如一定要慢啊。其实而且我们也是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试验表示哈，当您说真的是这个不断加塞并线啊，不断的这个变道，其实快不了几分钟。真正到从这一目的地到另外一目的地快不了几分钟，但是您要是出一个小的事故，那可能就不是几分钟能解决的问题了。 嗯， 再来关注吧，来看看那个两名女子啊，相似度极高，经查是分离26年的双胞胎。近日呢，江苏的警方呢在人口核查的时候发现了泰兴的杨某和无锡的裴某啊相似度极高，随后安排人员调查。民警呢双方这个交换了电话之后啊，两人呢约定时间见面做 DNA 鉴定，原来两人确实是双胞胎。26年前呢，原本是要男孩的亲生父母啊，将出生不久的两人呢，分别送给了两家收养啊。 嗯，所以我觉得警察叔叔在平时工作的时候，真的会碰到这种， 就是一般人碰不上的经历。 是， 你看他人口普查， 嗯， 然后忽然间发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对，而且你发现他还是在两个地区。 对呀、 啊，啊，同时呢，也能说人家工作特别细心， 是 对吧？ 是是是， 把每个人都记在脑海里，要不然怎么能看着俩人一样呢？就因为您看，你看这一天可能排查的不是一个俩人， 嗯、 是吧？甚至几百人、几千人， 嗯、 他能记住两个人，很厉害了就。 而且还特别有心哈， 对， 给双方交换了电话号码。 哎， 来看这个武士同堂的大家庭，百岁老人过大寿，48名子孙。 嗯， 齐贺祝寿啊。 嗯， 来看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位老人过100岁的生日，家里呢是48口人都来为他祝寿。老人家里呢是如今是武士同堂了，最小的第5代已经3岁， 嗯， 第6代也快到来了啊。网友大家都在说祝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哎， 那就是蛋糕不够分。 对，没错，这一家来了之后得包几桌，感觉是不是？ 嗯，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也祝福这大家、 啊、 大家庭哈。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互动话题，说这个自己爱好的事儿，有什么爱好或者关于爱好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歌《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恨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的世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了，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的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他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人的世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谁也不用被谁管了，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 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的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踏实，所以最开心，曾经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没那么简单》。 嗯，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互动话题，说说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关于爱好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有一种爱好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对，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 啊， 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嗯，这位夏风吹过博呀说爱上健身了， 嗯， 一天不练就觉得是满满的愧疚和自责， 浑身都痒痒感觉。 他说当然了，健身不仅改变的是自己的体型，更多的是自信。 哎，就感觉更自信了， 嗯， 说话都敢大声了，脾气都不好了啊。 这个好像说好像七天还是十四天形成一个习惯之后，你 二十一天 啊，哇， 怎么了？ 我觉得是七天。 为什么？ 因为我就到七天以后，我就觉得到极限了。 那你那七天就坚持不住了好吗？ 不是，我这个习惯就固定了，固定的特别好了。 是吗？ 哦， 比如说你给我说一件事，除了吃饭之外，七天的。 你没发现我最近 瘦了？哎，还真是。哎，你还真没，我刚才一早上起啊，没注意，没太注意，这么仔细一看，真是瘦好多。 鼻梁， 鼻口做鼻口了吧？ 嘴。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嘴能张开了！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呀， 我就坚持七天，每天都自己这样捏鼻子。 手都瘦了，感觉。哎呀，捏的。 手练瘦了，确实是。 嗯，我吓我一跳，我说什么？让我看你什么啊？这个确实有的，有些人有爱好之后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了啊。还有人爱写字儿，哎，爱写字，这人家小字写真不错啊。呱唧呱唧，他说有相同爱好的吗？给发了一张图，这我还真不太懂，这是什么字儿？哎，这反正人家小字儿写特好看。 谁能凭爱意爱意？ 你甭管是什么，反正人字写的好不好？ 好字， 好字。 来看这位乐西西的朋友说，读书让孤单的灵魂 嘿 感到充实， 没错。 说这张图是之前读的书。 真好真好，一看一下，你看这，嘿， 我总觉得 树皮真好看。 我以前见过这张图片呢。 不是，是这样，就人家就这一意思，就是读书嘛，爱读书，爱读书，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改一下，他说读书让孤单的灵魂感到充实。 嗯，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买书让孤单的灵魂感到充实。 哎，这是我喜欢买书， 对吧？ 嗯， 维亚也说了，爱好下厨，会做各式各样的菜。你看，给大家报个菜名啊，人家做这个有炒芹菜、木须肉啊，不是，这是。这看起来应该这厨有点小啊，应该是那个，这叫鱼香肉丝吧，应该是 啊，鱼香肉丝 是吧？还有这个地三鲜，是吗？ 披萨、 烤鸡翅、披萨、烤茄子， 这是蒜蓉油麦菜啊，还有 你这样都爆出来，哎，我真觉得他这个茄子做的不错，哎， 这烤的吧，嗯， 哦，你看它是 锡纸。锡纸上面 里面 划个口， 填上馅儿， 放点油。这不是馅儿，这是蒜啊，还有那个小泡椒什么的， 那 朝天椒啊， 哦， 放点椒。 看出来谁会做饭了， 特别好，特别好。 还有这位朋友特别的厉害，我觉得， 嗯， 他说我喜欢数学， 哎， 数学就是他的爱好， 嗯， 爱好解题。 我特别就是这个羡慕这样的同学 啊， 从小的时候有。就是别人在爱好啊，比如说我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那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喜欢跳皮筋儿，我喜欢这玩枪，我喜欢玩这呢，我喜欢做数学题。哇，你想就人家 小伙伴理解得了吗？ 那 个年龄， 啊， 那 个现在你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人家学习也不好啊？不是为什么学习好啊？就是说因为人家把这当成爱好嘛。 哦， 真是不容易。嗯， 我记得啊，你说 不是不是因为家里没电视啊，或者没别的呀？ 不可能，就我就， 哎，不带咱们俩这么的。 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就是自己装作是老师， 嗯， 然后就给同学们上课，就院里的小伙伴，就大家可以轮班那个当老师 啊。 然后我就自己揣了一根粉笔， 嗯， 就他们都没有，只有我有。 哇塞， 我也 厉害厉害。 反正在家某个角落，也不知道是我姐姐还是谁。就是一不小心落在家里，我捡的 啊，捡粉笔，但是就已经当老师了， 对， 啊，因为有粉笔啊， 对呀， 啊，对不对？而且每次使的时候都得稍微得省着点使，怕使干净了，当不了老师了。 对， 啊， 而且还得涂白球鞋呢。 啊，对对对 对，啊， 还涂白球鞋， 啊， 没错。 然后我就在人家那个储藏室的门上开始写，写完之后 一加一等于几？你们告诉我等于几？讲课时都干嘛去了？一个个的无精打采的， 齐声回答。 嗯， 其实这个倒没事儿，就是最后吧，就觉得哎，应该给人擦干净啊，是不是 啊？ 你玩够了之后，你得给人擦干净，然后没有什么东西擦，又把人家冬储大白菜撕下来，白菜也开始擦，给人家都擦花了。 后来说那个淼别擦了，我那白菜都快不够吃了，天天擦。 确实后来被发现了， 是吧？ 挺打击我的。 怎么不让你当老师了？ 就是说这。你别拿白菜擦呀！ 对呀， 啊， 那，哦，不是有 你有点浪费吗？ 拿张大爷他家葱擦呀，是这么说的吧？ 别拿我们家的白菜擦。 对对对对，拿你们家白菜擦。我是觉得小时候什么呀？这个我不爱好当老师。 你喜欢干什么？ 当司机。 哦。 哎，把公交车司机摆几个椅子往上一摆，摆上一排，必须得找那个固定的女孩当我的售票员。对，哎。好，到站没有？我到站没有？手里拿个这个方向盘，那三轮方向盘，各种各样的物件都用过，这个洗脸盆， 哦， 啊，那种以前的那种上面画着大喜字的那种洗脸盆，画一凤凰那大洗脸盆，然后开始，哎，还有有时候还得支个挡把，拿雨伞，哎， 哦， 算，咔咔咔咔， 特别帅气， 哎，感觉这走，嗯。是不是 小花那个售票员，你站我旁边啊，你哪儿售票呢？ 你要站着那坐我腿上吧。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啊，嗯，来看看那个，记性不好呢，说爱好比较多，博而不专，发了一个小提琴。嗯， 这个会拉小提琴已经特别厉害了。 对，而且小提琴是这个弦乐里边可能是不是比较难的？ 挺难的， 是吧？因为它没有品嘛。 嗯 嗯，不是没品位啊，是这个是上面没有品，找不着这品格。 嗯，来看毛线门说。我喜欢画椅子画墙，每天都专心做一件事，至少是不无聊的。 哎呦，真好。 然后发一张图片，画得特别的好。 对， 嗯， 真好。 也是挺有艺术气质的一位女孩。 这么大一幅画，一天能完成吗？ 没有，人家就每天都画。 啊，每天都画一点，每天画一笔，每天画一点，画一点，挺好。爱好画画这位朋友。 是，来看这位朋友还说，不开心的时候全靠跳舞了。就喜欢跳舞， 嗯， 哎，其实跳舞挺好的，又能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还能锻炼身体， 对， 嗯， 而且关键是人家身材也好了呀， 对， 是不是？ 嗯， 就所以说，就我就比较羡慕人从小有这种爱好，就能，哎，一说不高兴的时候怎么了？你笑什么？一说不高兴的时候我能跳跳舞，不高兴的时候我弹弹琴， 嗯， 啊，不高兴的时候我唱唱歌， 对 对， 对， 对， 哎，这种就特别好， 不高兴的时候我解两道题， 哟。写两道数学题， 我留给你一个特别厉害的， 感觉更不高兴啊！ 留给你一条特别厉害的， 我看不见，你说，你说， 你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余思淼。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有什么爱好哈、有这爱好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好还是不好，是不是？ 又想你刚才那位朋友， 你给大家说说吧。 好吧， 我还是看不太清楚。 那我说完你可得给我接话啊。 我接话。 这位叫我就不开通会员的这位朋友说，我的爱好就是抠肚脐眼儿。 接话。我得接话，我得替领导说说你，是什么东西都往节目里说，怎么抠肚脐眼这种事儿怎么都往节目里说了？开始，真是不好。 抠肚脐眼怎么了？ 特别好，抠肚脐眼拉肚子吗？不是，不能老抠肚脐眼，不能当爱好啊。 对呀、 啊。对，这个咱先关注一下这个下半时段资讯，一会儿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爱好的事儿哈。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我们来看看北京的90后呢，婚礼平均25万，不吃不喝2年多，工资全花掉。据了解呢，目前的北京新人呢，在婚礼上花费不包括婚房装修，平均消费约在24.8万元左右。而最新出炉的北京人，这个人均啊月薪呢是在9791元，也就意味着一场婚礼的费用呢是处在平均月薪啊这个水平线的年轻人2年多的工资总额。其中呢，婚宴酒店支出呢占整个婚礼的大头，高达10万元左右，占比40.3%。婚庆服务呢平均也是消费5万块钱，蜜月的这个旅行呢也平均消费是2.5万元。珍珠，这个珠宝首饰啊，也是消费2.5万元，婚纱礼服消费2万元，婚礼用品消费2万元啊，不知道大家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其实我真觉得有的完全可以省掉。 比如说， 度蜜月不用非得花2万多吧？ 也可以更多。 还有什么？ 那人家现在小姑娘不得带人去趟什么比较较远的城市吗？ 你是说铁岭吗？ 保定、天津啊，不是，就是人家现在小年轻人家就真的这要求比较高 啊，也 是， 是 不是？人家不得 好不容易结婚了， 对呀、啊，上趟那海边什么的嘛， 啊， 是不是？ 也是， 东戴河、度度蜜月什么的，是不是？就不是人家就是说比较远的那些都市啊，海边旅游景区，人就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也是， 对呀、啊，尤其这婚礼前忙前忙后的， 挺美好的回忆。 花了那么多钱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闲下来， 再继续花点钱。 对， 好吧，来看有关教育的吧。北京的瑞士学校近日开办了，那学校呢是会提供德语教育和瑞士的课程，目前只有8名学生。学费呢一年是16到19万。那么随着汽车医药等行业对德语国家人才需求的增加，北京的德语社区呢也在壮大，所以现在有一些家长会去选择德语学校，为孩子将来出国留学做准备。那么与英式教育相比呢，德式教育呢是更注重孩子从小天性的发展和动手能力的，那么等高中毕业以后再去分方向，确定上大学是做研究还是做技术，就是另外一个教育的思路和理念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这个公园，应该是全国最便宜的景点了哈，门票您猜多少钱？2毛钱啊！最近呢，北京西城区双秀公园呢突然是走红了，原因呢就是景点门票仅售0.2元，就2毛钱，而且是20多年从未涨过价。网友惊呼啊，这是业界的良心啊！园长也介绍了，按照规定呢，要涨价呢一次性呢，也就是只能涨35%啊，7分钱，还要数年听证，没意义。至于为何不免费呢？是为了方便管理。对，他不是说不能免费，关键是2毛钱呢，是为了这个能，我知道那都谁进来了，对吧？今天有多少人买票了，对吧？他就不是为了说收钱了。挺好。 继续来看杭州的赵大爷呢，每天都用行李车遛狗，那走到哪儿呢就会拉到哪儿。据了解呢，小狗已经养了11年了，很听话。如今呢，老了，小狗老了，动了2次手术，还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大爷说呢，再怎么样都不舍得把它扔掉，无论有什么病都会给它看病的。 特别感人的故事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狂野啊，重庆动物园的老虎一掌打翻无人机。有航拍爱好者呢是在这个重庆啊，野生动物园呢去这个拍这老虎，大老虎啊， 在距离地面约3米的时候，一个老虎是迅速跳跃起来，将无人机击落了。随后呢，也是将残骸抱在怀里边玩了起来，暴露出这个喵的本性。 嗯， 特别调皮。 对，老虎就是老虎哈。 对，而且这个人家也说到了，说这个拍摄老虎的时候呢，人家是经过这个景区的许可之后，在安全监护下拍摄的，但是没想到发生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啊。 继续来看移动支付转错账，可以先联系公安机关调解。来看河南鲁山的男子，因为转错账呢是被对方拉黑了。 安徽 的另外一位女孩呢，也是因为转错账，对方收钱之后电话打不通。等等这些例子啊。那么随着移动支付的迅速发展，不少的人养成了出门不带钱、手机走天下的习惯。然而生活中呢，因为粗心或者是手滑，在输入的时候转错了钱，或者是转错号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那么手机支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法律问题，所以说专家就提醒我们可以先联系公安机关调解。 对，所以说有时候在您转账的时候，尤其是大数额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在第一个转看好那个对方那个号码，无论您是用什么转，比如说像现在们扫码啊，扫码一定给人家这个店主看一眼，您看是不是这码，然后再往里放，对吧？还有一个，就比如说转账的时候，这个看好人，首先，对吧？像这个都是好友还好，万一要是这个有外人呢，对不对？同时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您转账这数额，别这个后边多打一零少打一零的，这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哈。 是。 我们再来看看胃不好的人需要做什么呢？随身带一把花生米就可以了。胃不好的人呢，经常是胃酸啊，并伴有什么这个烧心啊、哎呦胸疼啊等等不适的感觉。我们来看看，这一位中医呢也向我们介绍说了，吃花生可以缓解胃部的泛酸，因为花生呢有健脾和胃的作用，可餐前空腹服用生花生，一天2到3次，一次5粒啊，3到5粒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这个花生啊，这个热量是比较高的，不要多吃。 多吃以后可能会胃部不适哈。 对，长胖或怎么样呢，是吧？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焖面的做法。 真好，真好，真好！这什么焖面呢？ 绝味焖面。 绝了都。 对。 你听这名字先，绝味焖面。 你给大家介绍吧。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介绍起来比较香。我本来计划中是 这个焖面， 我说上一条，你说这条的 焖面是这么着啊。首先在吃之前先得喷点醋，拿筷子，哎呀，这焖面绝了，绝味焖面。说制作方法是吧？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没吃过这焖面的朋友呢，您肯定啊就一定要试一试，就是尤其是稍微有点做菜做饭功底的朋友，您尝试一下，就肯定会爱上这个绝味焖面。首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制作过程哈。您需要准备的就是猪肉末，还有呢像这个葱花，以及生抽、料酒、黑胡椒粉，这个在这些东西呢，放在这个猪肉末里边稍微腌制这么30分钟。然后呢茄子切块放在微波炉里边加热2分半，再过油炒。这个为什么呢？就是首先这个茄子我们都知道它是比较吸油的，吸油的时候呢，它不是完全的吸进去之后，它是过完油之后这油又会释放出来。如果说释放出来之后您再把面往里一放，就觉得这个哎呀太过 油 腻了，拿微波炉微一下之后呢，就会这个吸油量就会减少了。 哇，你连这个都知道？ 怎么？ 我刚刚还想说，哎，我第一次听说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 我就这么一说，你也信？不，真的是这样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步呢，就是将这个肉末啊，还有葱姜蒜、洋葱加蚝油，一个这个八角翻炒之后，倒番茄加青红椒的这个切的丝加生抽啊。这个方法呢，就是首先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啊，应该是先炒肉末。然后呢放葱姜蒜，就肉末一定要稍微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将这个油呢煸出来，煸出香味，将葱姜蒜放里边，然后呢放入洋葱。我觉得生抽可以提前先把生抽放里边煸炒一下，然后呢放入这个番茄以及青红椒丝，然后最后再放一点这个蚝油，然后以及这什么料酒啊，各2勺这个老抽什么就可以随时放了，还有醋最后放，然后再加花椒粉、13香啊各1/2勺，还有包括这个盐糖炒均之后，倒入茄子和一碗 一碗水没过时才焖五分钟，其实这特简单，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放好多调料，比如什么十三香啊，这个花椒粉啊，那些就看自己的口味来放。有些人喜欢十三香味道就可以放，有些人不喜欢就可以不放， 嗯、对对 对， 对 吧？ 对， 这些东西看自己口味，包括醋也一样。其实反正大部分人可能吃面的时候喜欢放点醋，有些人家不吃醋就可以不放，对吧？ 对， 看着自己的喜好。反正说白了吧，其实这就是一个茄丁和这番茄做的这么一个卤的一个焖面，应该味道还不错。最后的时候您记得淋上一点香油，哎，在这个小火这个盖上之后啊，焖大概五分钟之后一搅拌，啊。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条资讯只有很简单的制作过程，很多事情都是吴主播为我们讲解的。 我随便一说， 刮目相看。 对对对，就爱做爱好嘛，说爱好，爱好做饭啊，爱好做饭。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你有什么爱好，有一种爱好是什么样的体验。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 李荣浩的一首《喜剧之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有一种爱好是什么样的体验。 嗯，咱们来看看网友们说法哈。幸福的像花一样，他说了，爱好做美食啊，看着家人朋友美美大餐特别开心啊。 我就特别欣赏这样的朋友。 怎么讲？ 就他的爱好就是好像也在为其他人服务。 哎，对， 是吧？ 对， 嗯。 就尤其是就比如说，当这个这一餐桌上啊， 嗯， 有两个人做的菜，当你的菜被赞美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就心里更高兴了 啊，是 啊，对对对对， 或者是自己做一桌子菜，然后大家吃的特别香， 哎，而且你看人家就这些，老的厨艺高手啊，人家速度特别快，保证你们啊吃的每一个菜都热的， 嗯， 但是像一些新手呢，可能做完之后啊，出来一个得等半天才能出来一个，慢慢的其他都凉了， 哦， 嗯。再来看看旺，他也说了，说爱好，我当然这爱好给朋友们起外号了啊，我认识的朋友都有我给起的外号，而且呢还都成功的取代了他们的名字，可能是我取的外号太好听了吧，哈哈哈哈。嗯， 有的时候是外号，有的时候是昵称哈。 对，就是外号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自己朋友越来越少了，就是没有人。哎呀，这个没给自己起个外号呢。嗯， 来看这位朋友 啊。 这位朋友叫初一，说喜欢拼各种房子，应该是模型哈， 嗯， 然后送给朋友，拼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挺好的。 哎，嗯，这模型也不错哈。 嗯， 还有这个大棒头大骨头棒子，他说了，爱好加公仔算吗？ 就加娃娃。 对， 这也挺厉害的。这位朋友说23岁开始学芭蕾了， 嘿， 练一下气质，男朋友也挺支持的。我觉得这个女孩确实是哈， 嗯， 穿上那种 哪儿的那女孩， 不是，我说那女孩确实是 哦，嗨， 穿上芭蕾的练功服， 嗯， 哎，往那个把杆上手一搭， 嗯， 然后练那个形体的时候特别美哈， 没错， 嗯， 就是这样，而且呢，你就会觉得，有些老人老说啊，这必须童子功， 嗯， 不是童子功练不好，但是无数个案例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童子功也可以练呀， 对， 对不对？你看人家说23岁也没问题哈， 嗯， 一世胡人他说了，说这个愿意为了他们攒钱吃土和同样喜爱他们的人，会这个分享到这他的喜悦，嗯， 就喜欢球鞋， 喜欢各种鞋， 嗯， 你看这个就是椰子鞋嘛。椰子鞋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那个， 嗯， 一下买3双，各种颜色一双， 哦，还真是， 是不是各种颜色一双啊？再来一双其他鞋， 哦， 嗯， 就各种的买，喜欢买球鞋， 对， 这 还真是有些喜欢鞋，对这鞋而且是有一定的研究， 哦， 啊，你不知道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笑话嘛，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男孩， 嗯， 约一女孩出来，然后呢，写了一句话说，我今天约你出来。你走了，你跟着一个开着宝马，然后怎么着穿着一身什么什么名牌的人走了，啊，然后你就认他的宝马车，你不知道我脚下的鞋60万，哎呀，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鞋里边也有比较深的门道， 嗯， 哈， 这么个意思也挺有意思， 嗯，哎， 来看看这位朋友就，哎，也是喜欢做手工的一位朋友 啊。 灰灰的超级无敌兔说，喜欢做手工的东西，做完超级有成就感。最近刻的纸雕灯， 嘿，你看看啊，我看什么呀， 特别的立体，这个灯 自己雕出来的，确实很漂亮， 嗯， 确实很漂亮，这也是手艺活了， 是啊， 对吧， 嗯， 啊， 嗯，还有很多朋友提到， 还有说这个手艺活的，你看这位， 嗯， 啊，一只猫，他说的原材料白布，自己剪花瓣，自己染色制作的，你哎，你看这，你不能说是真的特别像真的吧，但是绝对是一工艺品， 是 是 是，是 不是？它不是那种就是仿真的那种花， 嗯， 但是你能就觉得很漂亮了，做放在哪儿都是一种装饰，颜色染得好啊， 嗯， 是吧？渐变色，嗯， 碰个面吧，说， 嗯， 我就爱弄这些，可惜没有男朋友， 嗯， 他发来一张图片，把水果切成块， 嗯， 放在盒子里， 那没男朋友很正常，有几个男的爱吃水果的呀？你要你说哎，咔这么一弄。弄这一盒，炖了一盒五花肉，你再看看， 哦， 哎， 对，切块 是不是？切成切块儿，切块儿干嘛？这个刚才咱们不是说有喜欢数学的吗？月亮弯弯说，我喜欢化学，就爱上化学课，写化学作业。 哎，真是不能了解你们这感受 啊！不是真的，我觉得能有这种爱好，这是厉害了，学习一定特别好， 嗯 啊， 好吧， 对。 哎，再来看看这个喜欢什么各种这个明信片的，各处明信片，还有摄影的， 嗯 啊，还有像那个画画，画画特别多，好多人都给咱们发来了关于自己画的画了哈，还有爱好买的等等哈，嗯。还有哎，爱好为人民服务的等等，这些都是自己的爱好。 嗯 嗯，跟大家聊了好多爱好啊，这个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对吧？对自己生活有益处的，能让自己开心的，这些都是特别好的爱好，能够坚持住， 对 吧？让自己每一天都丰富多彩，是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爱好当中。 是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所有的相遇，往后车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语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请给我刺骨般寒冷。 北京时间